第二節回來了，今晚呢我們的嘉賓就是 Jimmy， 他的印度名我現在又不記得了，剛才我都記得記得怎麼讀的，我記得有個聲字之前我們就講還是講緊食，即是总之是杀生的东西你们不吃的啦、嗯、菜啦、啊、豆啦、啊、薯仔啦、啊、所以种出来的东西乜都吃得， 冇错， 蛋就其实鸡蛋都佛教就有点不同啦，佛教可以吃蛋的， 嗯， 即是他说因为只鸡是会正常排卵的嘛， 嗯， 他不一定受精的嘛，那个蛋 我们就不可以，真的 不可以， 我们当那个蛋呢是一个 BB， 一个动物的 BB 咯， 即是都是当它一个生命咯， 其实这样的先人。蛋呢在佛教来讲呢都算是杀生的、 嗯。 只不过呢如果你譬如你中国人吃初一十五那些叫花斋那些呢就给你。 他有些吃蛋的那些 不吃得蛋。 我问过他我咦你吃得蛋的咩， 同埋有些长斋都会吃蛋。但是问题我觉得呢可能是个宗教呢可能这 part 那些又唔知信乜嘢，嗰边又唔知信乜嘢，可能大家有啲分别。大家嗰个守斋嗰、那个， 嗯， 那个概念有啲分别咯。 嗱，我哋知道，石刻教就个食嗰啲嘢咧系咁严谨啦。我真系唔知石刻教嗰个神系边个嚟嘅。 哦，咁样嘅，我哋嗰个神咧就其实冇名嘅。 系。 咁我哋就好似天主教啊，就拜 God 噶嘛。 啊 啊。即系 Jesus 上高就有个 God 噶嘛。咁、 啊、 我哋都系咁样嘅，我哋都系拜个 God 嘅，就冇名俾佢嘅。 嗯，即系你信佢系你创造你哋出嚟嘅。 系啦，咁、 啊、 之前 God 之前咧，我哋有有十个 Guru 嘅、 啊， 我哋就叫佢做即系可以英文讲 Master 又得 ，Guru 又得。 嗯， 咁就有十个嘅，佢哋由一开始咧就去到十咧就写咗嗰本书出嚟、 嗯， 即好似天主教有个 Bible 啦，咁伊斯兰教有嗰个 Quran 啦。 是那个可兰经。 是啦。咁我哋自己又有一半嘢好大㗎、 嗯。 即係搵日如果有时间呢我影啲相俾你睇下。咁、 嗯、 嗰本书去到十呢即係十个 guru 寫晒之后呢第十一个 guru 呢就係嗰本书嚟㗎啦。咁、 嗯、 我哋而家入去湾仔嗰个石刻教庙呢拜神嗰时入钱呢就係俾嗰个 guru 㗎啦。 嗯。 係啦。咁。 咁我哋唔係石刻教徒入唔入得去 㗎。啦。嗰、那个石刻教庙呢就有四个嗰啲叫咩门嘅。咁四个门咩意思呢就周围都可以俾你入去。 来自四方。 係 啦。 係啦。 其实以我所知呢譬如我係一个旅客我去到印度我跌咗 passport 冇钱俾、人拍埋银包、我可以去。石刻庙嗰度求救嘅， 可以，佢俾嗱食物咧日日都有嘅， 佢会供应俾你， 系啦，水日你瞓又可以俾你嘅， 哦， 咁就我哋就唔系好似回教咁，你一定要回教先可以入去嘅，我哋就唔系咁样啦， 系， 咁我哋只系一个要求咧，就系你去拜神嗰个地方咧，就冚住个头啦， 即系包住个头， 系啦，咁食嘢嗰度咧又系包住个头，除鞋，系咁多啫。 咦，咁样喺呢度点一点红色嗰啲系印度教定系石刻教？ 嗱、哦，点一点红色嗰啲咧系印度教出嚟嘅。 哦，即系唔系石刻教徒嘅。 唔系石刻教嘅，不过有啲石刻嗰个女人咧，佢哋都会点一点嘅、 哦。 其实系代表咧，我哋即系印度教信一样嘢咧，有啲嘢石又传咗落石刻教度。其实唔系我哋啲嘢嚟嘅。咁就信咧，个人系有三只眼嘅，即系入边嗰只眼咧系我哋见唔到嘅。不过你有时眯埋眼咧。你个眯埋眼咧，有时有人会望住你咧，你会 feel 到有人望住你咁，你即刻只眼会弹开噶、哦。 天眼 系啦，即系大约系呢一个意思啦。 哦，即系唔系有啲人咧就有啲唔知嗰啲就话。结咗婚你要点？未结婚又唔使点？ 系啦，即系而家就好似当咗一个意思咁。其实旧嗰个意思咧， 系 话你入边咧转咗一只第三只。 哦，即系开咗只天眼喺呢度，点一点？ 系 哦，即系其实你哋嗰、那个，其实你哋嘅神系冇形象嘅。 冇噶，我哋冇相，亦都唔知佢系男定女，个名系乜嘢，完全冇呢样嘢。 即系你系相信？ 系啦， 你相信佢？ 系啦，即系上边有一个光。 但我哋之前咧，我就同阿 Jimmy 倾过偈嘅。佢原来点解我哋咧见到好多外地嘅印度人咧都包头，即系石刻教徒啦。点解多数都系石刻教徒？原来你哋喺印度咧， 你哋个教派嗰啲印度人都唔系咁舒服嘅啫，主教。 嗱啊，讲真俾你听啊，即系我唔怕讲我现实嘅嘢咧，即系印度政府咧就好 排斥， 系啦， 排斥锡克教徒， 系啦。咁即系十几廿年前试过有一件事发生咧，系之前想毁灭我哋呢个教嘅。 你系咪金庙大火嗰次啊？ 系啦，咁你都知道。 好新闻卖得好劲啊嘛，庞姐普帮个金庙度大火又成啊嘛。 系啊， 佢之前想烧咗个金庙啊嘛。 系啊，即系完全系冇原因咁样派嗰啲军队入去嘅，因为入边嗰啲人又冇咁嘅火力去同你斗。咁你派呢个成个军队入去咧，即系。唔系净系嗰个位置，嗰一日咧，佢哋派咗好多军队入去，好多唔同嘅锡克教嘅庙咧，系咁样侵犯我哋嘅。咁你相信，即系有可能你都知啦。我哋喺印度咧，只系占1% 或者2%， 即系少 嘅 咋， 好少嘅。 啊， 咁大部分锡克教嗰啲人咧，去咗加拿大啦，英国 系 澳洲，咁亚洲你有好多地方嘅，香港、新加坡、泰国啦。咁即係好明显见到呢，佢哋当然係经济係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呢，我哋喺印度呢个政府呢係唔当我哋係平等㗎。係 係。 即係如果我虽然唔係揸印度护照啦，如果我係揸印度护照呢，我有人问我系咪印度人呢，我真係唔想同佢讲我系印度人。因为我哋嗰块地呢，我哋觉得我哋根本上我哋呢个血统呢系唔属于印度嘅。唔系一个印度嘅地方嚟嘅。咁好似苏联有啲地方啊，你哋中国都有啲地方呢系个边界呢咁样个政府系统治咗嘅。咁我哋呢个血统呢唔系一个印度嘅血统嚟嘅。喺上面伊朗嗰啲地方呢传落嚟嘅。咁我哋呢个教呢亦都唔系印度教出嚟嘅。咁我哋有时喺出外啊，我哋要揸住个印度护照呢，好勉强我哋想用呢个护照，我哋其实唔想做呢一个角色嘅，即系我哋系， 即系你唔，其实唔想用印度人呢个身份， 系， 即系因为佢呢个国家唔爱你， 即系我都唔系好中意揸住嗰本蓝色嘅嗰本护照， 一样咯。 譬如今时今日嗰啲印度人，你咁多靓仔走过嚟打黑工啊，又乜都好啊，你知佢哋有钱噶，佢哋背景系有钱噶，点解走过嚟香港啊？佢咪觉得呢度，嘿，我系锡克教，冇人话我嘅，点解啲差人又唔会走埋嚟？ 宗教平等嘅， 原来喺锡克教徒喺印度系咁咩噶？咁 我知系少数咯，我知 系少数， 一个 percent 好少人， 系，但系佢印度嘛， 唔系印度差唔多10亿人口， 系啊，咁大部分咧，大部分系印度教，之后就伊斯兰教， 系， 之后咧系断晒噶啦，天主教啊，佛教嗱。冇讲锡克教啦， 系 你觉唔觉得好奇怪呢？ 佛教系印度嘅发源地， 你试下去印度揾一个佛教嘅人出嚟啊，唔会认噶。 系依家去晒斯里兰卡咯， 因 为去晒斯里兰卡， 日本啊、中国啊、台湾，日本都有、啊，你唔觉得好怪咩？即系我哋香港有嗰个青山寺咧，屯门咧，由印度嗰人喺印度行过嚟、啊，去到青山寺、啊，即系咧，你好明显见到咧，佢哋啱又好，唔啱又好咧，佢哋系想推荐一个教啫。 即系想成个印度都系得一个印度教。 咁嗰啲政府嗰啲最高嗰啲 officer 有高数上落去咧，系印度教嘅。 系 咁冇办法啦，好又好，唔好又好。 佢冇办法嗱，你初初印度独立咗之后，就分裂咗个孟加拉。 系 一边就系巴基斯坦就回教徒去晒呢两边，咁中得翻中间个印度，印度啊将啲佛教徒就去晒斯里兰卡，咁你得翻1% 嘅10亿人口里面嘅1% 嘅成日教徒，梗系大 有1% 先至可以留低啊！如果你冇1%嗰啲，咪 冇埋啦， 咪去埋斯里兰卡。 系、啊，你哋庞姐普方系接壤。是跟哪个国家黐到最埋啊？ 我哋北边咧就有巴基斯坦啦，即系向住，即系我哋嗰个 state 咧向住阿富汗、巴基斯坦嗰边嘅。 哦， 咁就有即系高好高山啦，就冇海嘅，冇海嘅，全部都系大约系耕田揾食嘅。 系 咁，锡克教嗰啲咧，大约70-80%咧。 都是耕田揾食的。 系 而家逐渐咧，嗰块嗰啲地咧开始被政府买，即系俾佢哋收购咗啦。咁就起咗啲仓咯。 哇！咁你咁咪佢食下嗰啲，食下嗰啲咪整一下冇晒石家教堂。 系啊，讲真，即系如果我自己嘅睇法咧，迟啲石家教咧。是会逐渐咧会离开晒印度啦，唔会喺印度啦。即系我哋嗰个 motherland 咧，系会逐渐咪起晒仓啊，起晒第第啲嘢噶。 哦， 系啊， 个金庙唔会啩？即系你哋系、即系等于天主教嘅梵蒂冈嚟嘅， 系 嘛？ 系 啊， 啊， 你石刻教嘅金庙即系等于天主教嘅梵蒂冈。 即系对我哋嚟讲，嗰、那个金庙系最严重嘅嗰、那个地方系最 庄严啊， 系 庄严 啦，系啦，即系我哋一世人咧，每一个石刻教教徒咧，最少会去一次嘅。 系 咁，那个阿爸阿妈咧有 B B 生咗咧，又会带佢去嗰个位置拜神嘅。 系，但系你哋拜神嗰个仪式使唔使又好似香港咁又烧香啊？使唔使做嗰啲咁嘅嘢？ 我哋拜神好直接嘅咋，我哋行到入去。廟入面呢，即當然個個人都可以去嘅個位置，除咗鞋呀、包住頭，即冚住個頭就得㗎喇，搵個毛巾咁冚住呢，入到去就咁拜就得㗎喇，唔使話鞠躬，又唔使話要趴地下嘅， 乜都唔使， 係呀， 又唔使話裝香，乜都唔使呀，又唔使花， 冇呢樣嘅。如果你想捐少少錢呢，你可以， 係， 但係冇話一定要俾返錢。 咦，咁樣石刻教會都好環保喎。 係呀， 佢又唔咩嘅，佢又唔会话即系烧啲烧路啊，又唔会浪费呢啲咁嘅嘢喎。 佢食都已经好环保啦， 系咪？其实耕田唔环保噶，耕田唔环保噶，你系破坏紧个生态噶，系啊， 破坏个 肉食系环保噶，因为嗰啲动物过多系唔得噶嘛。系啊，耕田其实就唔系好环保嘅啫。你炸啲野菜就环保，如果你特登去开垦嘅地方，即其实唔环保嘅。系啊， 你又点睇啊 ，cousin？ 我啊， 嗯，俾你啲 opinion， 麻麻地啦，因为我觉得咧就唔应该咁样去将啲宗教去区分。 系， 其实咧，譬如我唔系信印度教，你唔应该当我异类咯。如果我自己睇就 系，但系你印度唔系你哋石刻教相唔相信人系会有永生嘅？ 我哋冇呢样嘢，讲真就，因为嗰样又系一个印度教嘅一个 belief 嚟嘅。 系， 咁我哋好多嘢，我哋已经即系推开咗。 即系你哋其实石刻教个信仰就系、是。你多谢个神赐俾你哋，即系身体啊，总之无法啊，各样你生活啊，赐咗俾你条生命啊，你去多谢佢。 系啊，最紧要冇伤害第二啲人或者动物，都系当系人啦，即系当系我哋自己 生命啊， 系 生命 系啦，总之生命就冇伤害。 但系其实好奇怪、啊，石刻教你哋，佢好爱惜生命噶嘛，好珍惜噶嘛。但最多你哋又偏偏系雇佣兵嚟嘅，偏偏系最轻派你哋去打仗嘅。 你讲得啱， 系嘛？ 因为系即系点讲咧？冇 option 啊！嗰啲位置咧，因为佢嗰个位置 Punjab 嗰个位置咧，由上面攻得好犀利啊，俾阿富汗啊，俾上面伊朗啊嗰啲阿拉伯人咧攻得好犀利， 即系成日打过嚟， 系啊， 成日揾你喂。咁你印度都几咩喎？打仗揾你去顶住喎。 系啊， 但地位又唔俾你喎。 系啊，因为你讲得完全冇错，因为佢一喺北边攻过嚟咧，如果石刻教嗰啲人唔顶住咧，咁成个国家咧， 成个边境都冇 啊。系啊，系啊。 哇，佢真系印度都算系咁喎。 系啊，咁石刻教嗰啲人咧，嗰时你知啦，个数目都好少嘅，咁上上面攻咧，攻佢嗰啲大炸攻落嚟嘅， 即系要好打得先得。 系啊，就系啦，冇。冇错， 即系要好，即系骁勇善战啦， 系 要好打得先咯。 咁讲啲乐趣嘅嘢俾你听下，好唔好？我咧上个月咧，即系同我个 friend 荣哥讲过咧，上个月嘅事咧，我喺九龙一个公园咧，就即系未开工咧，坐喺度饮杯咖啡啊，即系我好中意买杯咖啡，即系食个包咧，就好中意去公园嘅，中意坐出边啫。吸收啲空 氣 啊！啲人喺度做緊嗰啲拳道啊，即係睇佢哋。咁咧就有三個阿叔咧就坐咗埋嚟，坐得好近喎、 啊。 咁當然即係 政府地方嚟噶嘛，佢坐咪坐咪坐咪坐埋一齐咯。咁坐咗话咧，佢就开始倾偈啦。佢即系关于佢当然唔知我系识讲，应该唔知我识讲 听讲 啊嘛吓。咁有一个人话咧，佢话哇呢条友啲毛咁多嘅，佢啲数咁多嘅。咁另外一个阿叔话。屌呢啲咪啊？呢啲咪阿拉伯人咯，走嚟香港又揾食又呢样又嗰样，阿拉伯咁人咪好捻多毛咯，佢哋。之后另外一个阿叔话咧，梗唔系啦，佢话你都傻嘅，呢啲外星人嚟噶，外星人先会有咁长嘅毛啊，咁多头发噶。 外星人 系啊，即系我嗰时当时谂紧，喂，佢系讲笑，佢应该系讲笑，因为我谂紧佢喺讲笑嘅啫，即系我继续喺度食我包饮。当听听唔到，之后有条友话咧，佢话系啊，呢啲应该都系外星人嚟噶啦。佢话几年前你唔知咩？唔知我即系我听唔晒佢讲。佢话有一个地方咧有金字塔嘅，咁就成扎人咧走咗入去个金字塔就唔见咗啦。即系佢讲埋出嚟，咁佢话如果嗰个金字塔可以唔见咗咁多人，呢、這个系外星人有咩咁出奇啫？ 呢几个数都几搞 笑。咁我又望过去，我 围嗰几个数系咪香港人？ 香港喂，咁我望佢，我话系咪讲笑定系讲真嘅咧？佢哋我话冇理由讲，冇理由系讲真嘅，但系佢哋好认真。咁之后佢哋话系啊系啊，之后开始讲话，哇六合彩有呢样啊嗰样。咁我心喺度谂，我话哇，真系好紧要啊！当 话你系外星人，你话即系我系香港人嚟嘅，你同佢讲啊？ 唔系，我唔知我讲咩好，因为我都吓咗一跳。我话你话我系拉登啊，呢样嗰样，我都话，唉，求 你真系有几啲似拉登， 唔系呢样 造型似啫。 唔系拉登呢样嘢就间唔中都会发生嘅，一个礼拜一两次呢啲好少事。 啊，真系有咁嘅事啊？ 有噶，好。好， 其实佢哋真系对阿拉伯人就唔熟悉嘅，啲阿拉伯人非常少出外嘅， 系，即系佢当系一个石教或者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啊，包住个头啊，留咗少数未。当系一个 group， 一个人一种人咯， 唔识分啊。咁你读啊，你又讲过你读书个都冇咩嘅，都唔即系翻到。咦？咁你啲小朋友咧？你而家啲细路咧？ 哦，咁小朋友咧，我有一个，咁就喺翻咗乡下嘅。 哦，翻咗去印度。 系啦，系啦。 咁佢唔喺香港读书咩？ 嗯，之前系，不过而家唔系，即系我想佢自己学翻下印度嗰个生活咧。香港好难教，我自己又唔系成日喺屋企， 系， 咁我 partner 又成日唔喺屋企。 哦，你叫你老婆做 partner， 即系唔咁严重啦。 你 partner 好啲啊？你知唔知我叫佢做咩？我叫做 roommate。 唔系，如果你讲老婆就系 boss 啦嘛，系咪先？唔敢用呢个字啦，已经。 但系咁佢嗱，我见到嗰啲但系锡克教嗰啲人咧，中唔中意啲女人肥噶？ 哇！呢样嘢你真系问得好啊！ 吓， 我哋咧即系男人嚟讲啊。我自己就唔系，因为我喺香港大嘅，咁、我喺香港出世，喺香港大咧，我就好中意瘦啲嘅， 唔系吓，我觉得结咗婚嘅女人系，如果你唔系做咗肥婆咧，佢哋冇面啊！ 佢哋咪就系咪印度教可能系，但系锡克教 结咗婚嘅就会变肥， 唔系，但系唔系啊， 但系点都要肥少少。 印度教系啫，锡克教未必系噶嘛。 我谂呢啲系啦，嗱 我净系讲我嗰个情况俾你听。 系啦， 我喺订婚嗰时咧，我喺印度订婚嘅。咁嗰个女仔咧好靓嘅，即系我而家我真系冇相俾你睇。 系 块面啲眼咧好靓嘅，亦都系嗰个瘦身材，即系我 你中意嗰个 系啦， 即系你杯茶啦。 系啦，系啦，系啦。订婚嗰时 系 咁去到结婚咧，都相差有差唔多一年嘅，即系因为我哋要好多 planning 啊，呢样嗰样啊，要送呢样嗰样嗰样咁样。我去到结婚嗰时候咧。就佢 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佢话我已经系即系增肥咗啦。 吓，点解要增肥啊？ 我话系，我最唔想发生嘅事都发生咗啦。我话得啦，冇问题啦。我话我就冇乜问题嘅。咁佢话咧， 佢屋企人话咧，结婚嗰时咧系一定要肥嘟嘟，就俾个感觉俾个男家咧系个女系健康，就可以生 B B 俾个男家。咁、哦、结咗婚，我话咁，我话结咗婚之后咧，佢话结咗婚之后就陆续会肥啲噶啦。 系咪话？ 咁我话大佬，我真系唔系好鍾意呢样嘢㗎喎。咁六直都系肥落去㗎。 你话我识你嗰阵时个嚣嚟㗎，依家变咗个 mountain。 系啊。 唔系，其实印度人嗰个五官个轮廓系好靓。 咁 本身系好靓。 呢样嘢系成个印度喎，唔系锡克教喎，印度教锡克教系 全部都系咁嘅观念。 系、啊、 都系咁样谂嘅。 系啊。咁你见到啲明星啊唱歌嗰啲呢，你如果睇下啲大髀呢系特别粗啲㗎。即系对第啲国家嚟比较咧，系一个粗啲嘅，而家已经瘦咗啦。你睇翻80年代嗰啲印度戏咧、嗯，你会觉得喂减下肥，减下肥都好啩。 我唔明80年代嗰啲系冇乜点接触，因为系揸住个吉他喺树底下咁啊，个几钟头啊。 咦，咁样你 唱歌唱个几钟头啊？ 咁你哋嗰啲跟住你哋嗰啲系咪石刻教都系嗰啲所有嘅嘢咧都系女人出嘅，男人唔使嘅。结婚嘅时候， 结婚嗰以前你我讲阿爸嗰年代啦，嗰时咧就女家咧要俾一笔钱、嗯、一笔金咧，或者难听啲啦，有啲男家咧就要求架车啊，或者绵羊仔嗰时系值钱嘅，而家就唔系啦，绵羊仔或者。再难听啲咧，要架啊电单车嘅，因为嗰啲嘢系好值钱嘅，嗰个年代 即系女家俾嘅，女家出嘅 嫁妆啊， 即系唔理你乜嘢教都系女家出， 系啦，第一个系印度家系 咁，啊真系做印度男人着数啲， 唔系，但系你都要门当户对啊，我意思系真系大家同阶级。 系， 你先至可以结合噶嘛。咁所以佢有嘅嘢，其实基本上你应该都有嘅。 系，咦咁样？ 所以就系视乎你点睇咯。 系啦， 印度教咧有好多种噶，啲种咧系好偏见噶。 嗯， 即系我唔知道你哋中国人有冇呢样嘢。我哋好似你有李啊、王啊、陈生啊，我哋就系用呢啲名咧去解决你喺边个级数，我喺边个级数。 哦， 系啊，咁嗰啲。咁就咁样连埋嗰种㗎喇。 嗯，嗱呢一节呢就差唔多去讲过啦，又有少少 overrun。返嚟呢我就要问啲娱乐啊同埋深入少少嘅问题啦。 好， 等一下返嚟见。 等一下返嚟见。